四周围都好似。 好啦，翻嚟啊，第三节星期二得到。嗱，咁啊，讲咗两节咧比较沉闷啲嘅本地话题咧，我哋都讲下啲即系好比较有趣有趣味啲嘅嘢啦， 都唔算有趣味，我哋讲国情， 国情系啦。但讲国情之前，我哋要讲一位我哋好关心嘅人物，吓嗰、个叫做咧陈广生，又名房广生吓、因为佢又话姓房，山东姓房咁啊，老豆佢话佢养父姓陈吓，叫陈广生， 好复杂喎、 好复杂， 同佢依家嘅感情世界一样。 咁所以佢个仔叫房祖明啦，唔系叫陈祖明啦，本来叫陈祖明嘅，后屘改名叫房祖明。都佢真系姓房嘅，咁佢呢条捻样咧，仲好 系咪啦？咪林凤娇本身就识咗个姓陈嘅，但系生咗出嚟验出嚟系姓房噶。 唔系咁讲嘅，即系呢啲我哋唔去乱。 即系我都话啦，我哋冇证据啊， 我哋冇证据。 你睇个样子应该系成龙嘅出品噶啦， 照计就系嘅。嗱，因为咧呢个成龙咧吓，曾经啊当年出嚟话佢。原来姓房咧，佢仲话佢哋系房玄龄嘅后人，话呢个冚家铲喺度污蔑我国伟大嘅宰相系嘛？呢条卵屌真系，咁样你都真系系嘛？抹黑 水 啊！喂，你真系抹黑房玄龄，搞到系咪先？咁啊，点解讲成龙咧？因为啱啱睇苹果日报喺食饭嘅时候咧，咁就成龙咧就喺英国啊接受手术，咁咧就话佢咧有身体某一部分嘅肌肉咧腐烂溃烂咗，咁咧就医生咧就 五个钟头 为佢进行五个钟头手术。咁老实讲， 好大个手术喎，咩五个钟？ 哇，五个钟头大手术嚟噶，要有两个护士喺周边抹汗噶，帮个医生印一印干啲汗系嘛？因为你做咗手术，切下啲嘅时候突然间又唔 切深咗添，哎呀，好似断断地， 将冯氏龙最重要嘅嘢切咗咁抖抖啦，大镬噶嘛， 系啦先。 咁但系究竟呢个成龙啊，究竟系身体边一个部分溃烂呢？ 仲要接受五个钟头咁长嘅手术， 唔止一个部分，你会唔会？ 呢个部分一定系结构好复杂噶啦， 系止一个， 同埋可能对于成龙嚟讲系好重要嘅呢个部分， 应该好重要。 系， 如果唔系咧，即系报纸唔会咁样讲，系 因为正常溃烂都唔会，即系好似咁，你都系发脓，即系发炎啊、发脓啊，咁你通常都系割多少少挖咗嗰啲即系发脓嘅地方，跟住消炎丸嘅啫，啲边使做五个钟？ 唔系，即系咧，我哋网上 会唔会有啲尴尬啲嘅位置，所以又唔敢咁快话俾人听咁快睇医生，延误咗个求医， 可能发炎到 系啦， 导致发炎。 哎呀，唔好意思添， 系啦，可能六寸中间发炎就要咳咁两次，跟住再搏翻，所以真系要五个钟头嘅，因为神经线 好似十几个钟喎，而家 嗰啲 我可能五个钟， 嗰啲唔系五个钟噶啦。 我谂住英国可能咧医学比较昌明啲咁样， 系 嗱咁啊， 胶水黐嘅啫。 即系呢个成龙咧，老实讲啦，我哋一讲出嚟咧，好多网友就好关心佢嗰个究竟系身体边一个部分溃烂， 系啦， 系吧？因为你都知道啦，一个人咧溃烂嘅地方就叫腐败咧，因为腐嘛，系吧？咁佢边个地方最腐败咧？大家都其实就呼之欲出噶啦， 系啦， 一定系佢一个最邪恶地方最腐败，系吧？咁、那个地方腐败得，既然腐败啦，好大机会程度上就系、是、可能就系嗰个地方腐烂啦，系咪？即系佢嗰个可以对将一个少女变成一个少妇嘅部分，系咪？咁 依咪先，佢话呢五个钟头嘅手术成唔成功啊？会唔会失败咗噶？ 哦，成功嘅， 成功嘅。 成龙后屘接受访问， 使唔使接受多次手术啊？咁样？ 唔知道， 有啲后遗症嗰啲咁样， 随时 感染啊啲咁样嘅东西。 喂，成唔成功真系唔知嘅，因为近期发生咗一件事，就根据萧若元先生佢所讲，逢系咧佢同过边个拍戏咧，佢反面咧就即系条女唔肯，你明唔明？咁、哦、咧近期咧就 哦袁咏仪。 改咗名嚟 嘅，系啊， 所以近期话破冰啦，冇来往二十年，近期啊一齐啊食饭饮茶俾人影到，话佢哋卒之二十年后破冰，可能袁咏仪觉得，唉，二十年你而家都搞唔到乜嘢，唉，算啦，当年我拒绝你，而家送到你埋面前，你都食唔到啦，唉，同你食餐饭都可能系咁。 哦，中 终于解答到我多年嘅疑问 啦。又肯定佢识唔到啊，仲唔系好 因为啦，袁咏仪嫁咗人之后咧，相夫教子已经成为一个贤妻良母啦嘛。 系 有乜理由同一个淫虫呢个再行得咁亲密咧？肯定系判断咗啊， 系 佢唔能够再做翻以前嗰种事， 不能人道， 即系安全。 系啦，冇错啦。因为咧，喂个仔咁大，个老公对佢咁好，咁幸福， 系啊，又靓仔， 系咪又靓仔？点都喂，襟睇个成龙啊，成龙巢晒皮，阿伯嚟啊嘛， 系啊，六廿几， 系咪啊？阿伯嚟噶嘛，系咪先？咁你睇下啦，阿陈伯啊，房伯定陈伯啊，房伯六十几岁人，即系当然你即系人哋话佢好劲下低啊，据某网台名嘴话佢即系踎喺度碌嘢可以掂到地下，系嘛？ 咁即系不举咯，其实 冇错， 系咯，你举唔起先抌地噶嘛。 唔系太长都可能系咁样嘅，太长都可能会 瞓。我哋感受唔到，唔知道。 系冇，我哋冇咁长，我哋唔知 道。踎喺度其实唔会同地下争好远嘅啫，又好似。 咁佢可能好攰。吓 ，唔系你话同地下争好远，我觉得我又唔觉，因为正常。真系唔会。 唔系，你真系某名嘴讲嘅。 唔系啊，我哋唔知啊，我哋听翻嚟啊，我哋都系靠你耳仔做。 定系呢位名嘴睇错咗啊？佢系嗰个长条形嘅器官下低一个类似袋嘅物体垫到地咧。其实 我嗰啲小肠器可能会嘅。 咁唔怪之五个钟头手术啦，系嘛？ 呢个点解咁？ 有个零两个钟系搞紧呢样嘢。 可能小肠 名嘴点解会从咩途径去睇到人哋嗰啲吓乜喺度咧？ 可能拍戏喺片场见喺山边度解决嘅时候，呢度又拖地。 唔系亲眼见到， 退休名嘴 系啦。 我认为佢都系听翻嚟嘅。咁、 因为嗰阵时杜伟东成日讲啊，即系杜如峰嗰个 老豆，死咗啦，嗰个 成日讲 啊，唔系咁即系成龙咧。其实即系坦白讲，我哋网友都好关心佢，因为咧我哋够胆讲啊，我依代嘅人咧都系睇成龙大嘅， 系 即系成龙啊、周星驰、周润发、睇曾志伟呢啲咧，你睇住佢大嘅，又喂，而家佢反而以前啲戏好好睇噶，你而家睇。翻都觉得好睇嘅，即系而家越嚟越不知所谓咧。而家拍亲啲戏系嘛？以前嗰啲戏喂真系好睇嘅喎。 A 计划啊， 系 A 计划啦 ，A 计划 故事啦，第一集嗰阵时， 第一集啊，咁啊，跟住其他都你会觉得好好睇咧。你睇翻譬如五福星系列，成龙都客串好多套噶嘛，有好多套有份噶嘛，你会觉得系真系好睇嘅。即系而家你发觉呢个系一个咁不堪嘅男人。系嘛？甚至乎如果肌肉腐烂，唔知系咪已经系可能废咗武功咧？所以我觉得你头先嘅分析好有道理，即系袁咏仪已经系做翻一个贤妻良母咧，系唔可能同啲淫嗰啲叫淫棍再喺翻埋一齐嘅，系一定系确定咗 confirm 咗呢个咧，解除咗武装 系啦，冇错 系嘛？即系你。 即系美国佬走去揾北韩走去啊！特朗普访问北韩，即系因为你肯解除武装，咁你而家佢已经天然自然解除武装啦。 系啦，唯一嘅解释就系成龙解决，唔系即系咧解呢个任棍解除咗武装，咁咧令到袁咏仪觉得吓、我放心啦。 即系个发射器唔见咗支导弹。 总之唔系冇弹头嘅，李斯导弹系冇弹头嘅，只能够打空炮，系嘛？ 冇。所以近期咧，成龙都比较失意啲嘅，因为咧。有女又唔食得，当年拒绝过佢嘅， 而家翻翻嚟， 翻翻嚟 成唔到， 都成唔到。其实真系同佢嘅票房一样，近期唔惊 系 啊，真系啊，五十亿啊，呢、這个战狼二 系 啊，呢度咁嘅惊天动地一百大，咁成龙加埋嘅片酬即系片房，有历史来够唔够咧啊？ 咁成龙应该有嘅，因为佢拍嗰啲咩几套火平时速嗰啲都几亿㗎嘛，每次几套嘅火平时速加埋嗰啲喇喇杂杂嗰啲戏，即係不知名嗰啲湿鸠电影呢，我哋近十年都唔睇嗰啲戏㗎啦，係咪？咁嗰啲加埋有嘅，即係超过五十亿嘅，因为套套都几亿㗎嘛，咁有一两套十亿咁样，加埋一定有㗎。 有一两套十亿嘅，即係嗰个咩十二生肖 。 十二生肖有个十亿嘅。 嗰啲嗰时食到个市场嘛，啲人讲要买咩，买嗰啲 十二兽首。 係啦，兽首嘛，咁所以呢掉到个市场有十几亿嘅。所以呢佢加埋票房应该唔止。但係呢一套呢就唔经所做嘅嘢呢，你成龙一世都做唔到。你冇办法拍一套票房有五十亿。 成日扮我是中国人，着埋唐中衫都唔得。反而一个唔系中国人嘅人，即系嗰啲全部攞晒外国护照嘅仔女，佢就能够攞到五十亿。 但吳京又话自己唔系嘅，咁边个真边个假咧？ 吳京有出嚟澄清话佢咧就系本身系中国籍嘅，就冇外国护照嘅，啊，但系佢好似系香港身份证， 有香港身份证， 系香港身份证有乜出奇啊？大陆几多官系香港身份证啊？喺大陆俾人拉捻到，因为你原来系香港身份证，屌喺大陆做官喎，系嘛？好好笑啊！依单拉咗好多个啦，上面。系嘛？咁你谂下有几多官？其实我都识得一个啦，喺某个地方啲公安局长嚟嘅，屌你揸住香港身份证吓！咁 啊，我哋冇爆人私隐都系，我哋讲翻咧，吴京呢套叫《战狼二》咧，其实系一套笑片嚟，因为佢最大嘅喜剧感就系出于佢里面故事讲话，只要揸住中国护照。你去到全世界任何地方都会将你送返中国，是吧？这个意义其实好深远，即是说你是走不甩的，你一世是中国人，你想逃离中国是不用旨意， 你到天涯海角， 你去到天涯海角你都还是中国人。 当然啦，你即使拿了英国护照、美国护照，我们外交部都说首先你是一个中国人， 不用过关。那些裸官会不会很害怕啊？ 冇错啦，你谂住买咗，你谂住买咗， 你移咗民都唔掂， 你就得啦嗱，随时拉你翻去。 所以咧，中国做任何嘢咧，震慑中国人嘅啫嘛，佢唔系震慑外国人噶，系咪先？从来都系噶嘛，吓、啊，所以佢续拍呢套片，唔系扬威国， 冇错啦， 透过呢套电影宣扬呢个密码， 系啦， 系啦， 即系咧话我听啊，你中国人啊，你无论跑到去边度啊，你都跑不掉啊， 系啦。 你明唔明啊？你揸住本中国护照，去到边度都可以将你捉翻去啊，系咪？ 系啦， 你就你佢话噶嘛，中国护照未必可以将你送到全世界所有地方，但系一定可以由所有地方将你捉翻嚟中国。 呢个重要信息， 我好惊喎， 好重要嘅信息， 所以咧系唔想送翻中国，我咪特密 系货真价实嘅，因为个个都要睇， 喂，睇完之后啊， 睇仲有啲咩 冒出一身冷汗出嚟，屌你，喂，揸住你本护照，你喺到天脚底都可以捉你翻嚟，听到呢样嘢，觉得作为一个中国人，好可怕，系嘛？咁所以咧。每个人睇戏有佢嗰个解码，我冇睇呢套戏，我冇睇，但系咧，我从佢嗰个 slogan 嘅宣传嗰个标语， 我仲攞埋条 slogan 添啊， 系啊， 哇， 佢话嘛， 佢见到张海报都已经好惊啦， 系啊，中国护照未必可以送你全世界任何一个国家，但系一定可以由全世界任何一个国家带你翻中国。 你就系唔想你带我翻去？ 你有两句说话噶嘛？ 好恐怖啊！呢句说话， 即系咧， 临尾留翻两个格仔任你填喎。送你翻中国系咩咧？受审 劳改 啊！劳改话系仲大镬喎。咁都好啦，唔系写住死刑。 话俾你听，劳改系生不如死。 系一个印度所嘅贪污罪犯翻嚟，都讲明系因为国际刑警。都讲明咗你有死刑唔会送你返嚟，所以个个都唔使死，赖昌星全部返去都唔使死㗎。 喔係、 哦啊。所以郭文贵如果有朝一日啦，希望佢冇啦，真係返嚟都唔使驚，一定生不如死。 咁啊，我哋讲起呢个国家啦，伟大嘅呢个国家啦。 即係我哋中国人民解放军係几咁坚强。是吗？虽然建军大业呢就不收得做假数，但是战狼二呢是真的得的。他亦都话俾我哋听，即是解放军呢真是一个威武之师。 没错，解放军呢是一个爱好和平的威武之师。面对印度鬼子的挑衅，只是用石头来还击的啫。我告诉你， 但觉得用石头都赢你呢？ 不是，我觉得不是。他觉得呢，我们不想虾你们的印度阿叉，我们有很先进的武器。是吧？我哋唔系嗱，你咁样唔得， 污蔑国家。 我哋啊， 唔得， 全世界最先进嘅卡拉 OK， 但系我知道唱 K 唔系我哋强项，因为你印度玻璃活一 个无边最犀利， 几百套电影全部唱歌，全部歌剧，我唱歌冇办法赢你， 跳舞唔 系嘛？所以咧， 跳又跳唔赢啊， 跳舞唔够啊，人哋歌舞嘛，唱得就跳得噶嘛，系咪先？所以咧。我哋只能够用最原始嘅武器，用石头 你同你缺一雌雄，系嘛？你向我掟石，咪向你掟石咯，系咪？好公平，大家冇乜高低。喂，你又攞支枪，我又攞支枪出嚟，好伤身噶嘛？唔觉意射伤咗，点算呢？你都知道啦， 最好和平。 因为咧，你如果去中国平安度投保咧，系有晒冇赔噶嘛？你知唔知道？保险嗱，你保费交捻咗，但系咧。你如果是用支枪支，咁佢觉得喂，而家你 claim 保险嗰时份方点填？哦，我同印军搏火就俾人哋枪伤枪杀咗，国家冇叫你开枪嘛？你啲仲唔系擅离职守，仲唔系即系触犯国法？保险唔赔？喂，正常人寿啊，系咪都要赔噶？唔得，你违反国法，连人寿都唔赔。咁你谂下啦，作为一个中国军人，系咪？谂过度过你开枪之前，所以咧大家好克制，用石头。嗱，当然石头都会掟死人嘅吓，但系咧起码嗰个死亡率系低啲。嗱，大家玩好啦，啊，做一做戏，唔好理真啦，理真唔掂噶，中国人寿唔捻赔噶，平安保险都唔 系喎。我觉得真系理真噶，你睇下我哋喺年初一。掟砖啊，已经系上升到暴动呢个咁嘅趋势噶啦。咁我估啦，即系而家我哋中国人民解放军有鉴于我哋年初一掟砖事件，可以震慑呢个港共政权本土派啊嘅原则，同埋佢哋嘅说法啊，用说法嚟讲，因为国情系咁，佢哋相信佢呢一套，所以佢哋用石头。啊！佢认为可以单独用石头就震慑呢个印度军， 让石头飞啊！ 系啦，冇错啦。啊，黄杨达几醒啊？就系佢讲嘅，让石头飞。 唔系你震慑印度军咧，就系、是、一定有个难度啦。因为咧，大家都系变咗君子之争，大家都用石头。如果唔系你掟石头，咁我攞支弩出嚟射你一箭，系嘛？射死两三个唔出奇啊！冇、啊，双方都好克制。是咪？我觉得咧就唔系， 连中国功夫都唔。 我见啲摆翻出啲相片咧，佢啲石仔唔系好细啲石仔，即好似啲路轨啲石粒。 可能唔系 石仔。 我哋中国功夫博大精深，可能咧佢揸咗石仔，弹指神通射埋去当子弹劲过，话俾你听震慑你成个印度军。 哦，即系个个啲黄药师 系啦，我话弹 指神通系嘛？咁样唔使讲啦，咁样抗日神剧嗰啲咧，嗰套抗日奇侠啊，喂，用绣花针噶咋，就系、是。好似东风不败咁样射出去咧，跟住就可以打死一队日本兵噶啦，你知唔知啊？ 系啊， 好卵犀利， 可以手撕鬼子， 跟住可以手撕鬼子，将一个日本人撕开两边，系嘛？ 咩子弹都射到识转弯噶喎， 系啊， 都可能会转弯 嘅 啫。 系啊，子弹会转弯，佢有论述添嘅佢。佢话咧，当你射支枪嘅时候咧，你个手震动，好剧烈咁震动，就会令到子弹 产生一个好优美嘅弧度， 产生弧度系啦，就会射去嗰、那个。嗰个鬼子身上啦，咁样咁嗱，老实讲啊，我认为呢单嘢咧，其实双方咧系出于文明嘅较量，大家都好公平，用石头就唔系话好大粒嘅石头，纯粹一种竞技嚟啫，系咪？ 不如射波子，其实系波子嚟嘅， 系啦，类似掟仙系啦，类似掟仙。嗱，你掟喺呢个位置，嗱，我嗰粒石头击中你咧，咁啊，我赢啦， 系啦， 系咪？咁我觉得咧系十分之和平有爱， 比赛紧嘅。你哋系嘛？唔系掟石啊， 系啊， 比赛嚟。 话俾你听啊，下一届奥运会啊，呢个掟石咧就可能引入一个运动，促进中印友谊，系咪？你知道啦，即系其实我哋了解咗国情咁耐，中国嘅军队从来都系向内噶嘛。 系啊， 系嘛？佢要追击、要屠杀、要屠宰嘅目标，只系集中喺中国人。所以咧，对于印度呢啲化外之民咧，系不屑咁样去屠杀你嘅，系嘛？我都直情唔出杀你嘅，你同我扯吓、啊？我个目标净喺我哋国内啫嘛。 系啊， 我哋国内138,000,000，杀之不尽，我边喺度咁得闲嚟杀你印度人啫？ 系啦、 啊，系咪先？冇晒子弹啊！ 唉，唔使晒子弹嘅，对国内人边使啊？你睇近期啦，即系讲多少少，你睇下楼下，咁都要造假，真系你有冇睇？ 食海鲜啊嘛， 系啊， 台都系食物啊嘛， 系啊，海鲜跟住屌你咩？隔篱有个人提你噶，屌你同我，我就快同大家见面啦咁。真系一个国家做到咁样，亦都唔明，喂，即系明知你造假，要揾一个人做提，即系揾一个以前拍戏噶，隔篱有个提倡。 唔系我留下呢单嘢咧，我觉得佢即系做得唔系太好，因为佢个公关可能都系特登先鸠习近 平，可能系呢个先为你。 我哋觉得小先鸠呢个小红为你啦，佢咧其实应该咁样带佢去广州去美食一条街，因为留下好瘦啊嘛。嗱、嗯，就系留我听啊，食放任食。每日咧就去三间地方放题，食到佢肥翻二三十磅，好出嚟好睇啲，系嘛？咁咧一嚟咧就向外宣扬咧，嗱，我哋中国你睇美食文化，吓，度度都去食，将一个口腔期，陶杰话斋嘅口腔期发挥到极致，个个咧民以食为天，你最紧要食。由头到尾好似香港啲狗官咁样啊，除咗食之外就冇嘢谂得到噶啦， 系啦，所以集思会就 系咁食啦。 喺嗰阵喺公关一出就系影佢哋食， 喂，成日食乜谂都唔使做嘅，净系讲啲食嘅啫，系嘛？所以咧，今次佢做得冇咁好。嗱，带佢去啲地方，嗱，食下啲蚝啊，吓海鲜啊，放蹄啊，打边炉啊，系嘛？咁你话咧，可以带佢食埋狗肉火锅啊，猫肉火锅啊，啊，穿山甲果子狸，系嘛？ 娃娃鱼， 娃娃鱼养啊，而家唔系咩噶啦， 而家都系养， 全部养啊。咁啊，中华蚕啊，啊， 中华蚕唔值钱啊嘛， 啊，全部都养啊嘛，以前贵，而家唔值钱啊嘛，系嘛？啲肉又好鞋又唔好食啦，而家已经。咁所以咧，今次嘅公关实在做得唔系咁好啊！即系佢哋应该嗰个做法咧，就系带佢出嚟，令到刘海单嘢咧严重嘅side check啦，去咗你嗰个角度，净系谂住食啊！今日刘海出嚟食咩咧？日日好似做广告杂志咁啊！哦，今日嚟到上下九边度边度，跟住就带佢嗰啲餐厅度饮茶， 所以带佢捻埋脚嗰啲啊嘛。 揼埋骨啊！ 系咯，捻下脚爽下喎。 即系总之咧，你净系带佢食，咁佢咧嘢系咁食，食到佢冇晒意志，冇晒反抗嘅意志，冇晒斗争嘅意志，系嘛？咁咧，所有人净系谈论啊，今日去放题啊，定系寒宵咧？吓、啊，定系食，定系锯扒咧？咁啊，会不断咁样将嗰个嘢啊，即系好似五毛咁样啊，转移咗视线，净系去食啦，吓、啊。咁啊，讲起小红为你，喂，我哋都要讲多单嘢。 咁你斗到？ 我未睇嗰条片。 我因为咧，即系我哋不嬲都话咧，小红为你咧，呢个影射习近平咧，根本上系一个局。 唔系嘛？小红为你影射习近平就唔系一个局，但系将小红为你禁绝咧，就系一个局啦。 系啦，吓咁啊！而家咧就亦都因为呢一个局啊，造就咗呢个印度军啊，向我哋习近平展示友好 系 啊嘅一个动作，拍成动画片。 小红为你食咖喱啊？ 系啦， 你讲 包住个头， 我未睇过嗰条片， 我都未 系咩？哦，今日要大家要睇完先有得评论。 即系平时小红为你食嗰樽蜜糖入边咗咖喱， 咖喱系啦，变咗香料， 变咗。但系佢嗰个即系睇文字啦，因为呢轮都唔得。睇文字就系讲印度嘅总理咧，佢系有粉墨登场嘅。 哦，总理粉墨登场，佢咪剪片咋系嘛？ 系剪应该系画咗个卡通系木即系喺度嘅。 我画出嚟啫。 咁咪先？咁如果依家上海嘅迪士尼仲有冇小红为你参与呢个巡游噶？会唔会 cut 咗噶？ 唔知喎、啊，真系问下有冇上海嘅网友。 如果上海网友打一打喎， 可能俾啊，即系咧小红为你。被囚禁， 连佢啲喺上海迪士尼啲产品都可能要封杀喎。 系咯，唔准卖啊，或者咧做一个产品嘅小红为你掹住铁枝咁样嘅嗰个一个公仔咁样啦。咁啊，国情我哋有冇咩国情讲啊？头先讲嗰啲印度嗰啲 high 车边啦，唔算认真国情啦。但最近好静、啊。听唔到啲咩风声话上面系嘛，即系 唯一就系阿恩生啊，佢哋讲或者有一苹果啦， 系 啊都有出嘅，就系话而家呢个习近平一统天下， 啊、搞掂晒啦， 搞掂晒，但我又唔系咁睇咯，如果搞掂晒，仲出嚟歌功颂德，摇旗呐喊， 咁唔知嘅，即系呢个又冇定嘅，系嘛，唔能够话百分百，但系我哋觉得好静咯，最近冇咩点认真嘅风声收到， 又话北大河会议已经啊。完咗，但又唔见到一个有头面嘅出嚟讲， 即系七常委未讲，未冇人出嚟抱咗出嚟啊！ 又曾经讲过话七常委变六常委，但系冇可能，因为六常委就 一定要单数嘅，唔可以双数，因为咧常委一定要系单数，因为先可以投到票噶嘛。六个点投票啊，三对三系嘛，所以咧 投埋最重要嘅票， 一定系五 或者七嘅，最少嘅上位就五个。老毛时代试过好长时间五上位，但系咧就到后期都有七个啊九个咁样噶啦。如果你话去翻五个上位就好少噶啦，即系文革时候先至五上位咯。 加少时啦，总之而家咧北京咧就喺度吹嘘紧，即系呢个电视台。就最主要咧，就真系咧就歌功颂德呢个习近平，跟住咧就话习近平打贪，就将呢六个最重要嗰即系依家六集分六集播，但系每一次咧就将徐才厚、郭伯雄、呢个薄熙来、 令计划、 令计划、苏荣，仲有边个啊？六个直头亲身访问，即系有访问佢认罪，将习近平讲成呢两年打贪嘅丰功伟绩，已经做咗两集噶啦。佢预算做六集，不停喺度标榜习近平，佢哋呢班人即系代表嘅势力系将中国未来系带向向一个比较清廉啊，比较教一个即系。打贪得好厉害嘅代表啦。咁而家呢将嗰六个即係呢已经其实有啲已经唔喺度啦。係咪有啲唔喺度㗎啦。即係死咗。 已经咩喇 已经。唔係本来仲喺度，但好似咩徐才厚好似死咗。 好似有一个死咗唔知道病好似。 徐才厚死咗。 徐才厚 啊。咁呢就讲佢哋认罪经过要抄返出嚟鞭尸，都帮呢而家习近平做势。而家整个中央电视台每个礼拜做一集，是已经做了两集 了。哦，即是仲一个月做咯、啊。四集都做到四集咯。 而家个问题就是好多人判断习近平是全部可以解决晒所有嘅派系，而佢独大嘅话呢，其实就是源于呢一段片。 哦 啊、所以恩生可能啦，即系唔敢讲啦吓。虽然寻日撞到佢游行嘅时候，冇问过佢，可能都系源于呢一段片嚟 嘅， 嘅判断。但系实际上佢喺度播呢段片，究竟边个要播咧？啊，究竟系点咧？真系唔知道。 咁如果你系歌颂习近平咧，都应该系佢个系统嘅，即系唔会话系玩佢嗰个系统播出嚟嘅，因为呢个系比较正面啲嘅信息啊嘛。 就英雄化咗佢 嘅。系啊，咁啊，亦都将 即系做神啦而家。 吓、啊，咁但系而家亦都有个问题就系、是、习近平咧，就佢老豆攞状啦吓，超过晒所有嘅即系习仲勋嗰个陵墓啦，而家连佢。乡下佢认祖归宗嗰度，圈地咗过百亩， 即系做皇陵咯吓， 全部收地翻嚟， 起皇 系，仲有一样嘢，有一个最大嘅信息，就系、是、因为佢标榜系习近平，即系佢嗰个，即系佢哋嗰个家人，即系嗰个血统啊，喺嗰度发源嘅话咧，高铁本身唔经嘅，而家都起高铁去， 哦， 最新系。 咁系第日嗰度变成景点噶啦嘛，皇陵啊嘛， 而家都系景点啦， 吓、 啊、风水皇帝喎，变咗就 变成系啦。 但系撞嘅嘢一朝天子一朝臣，你睇下刘少奇到最尾咪颓垣败瓦。 我唔系刘少奇，因为佢死嘅时候都系变咗刘惠王啊嘛，又长头发又剩，已经系一个狱中老死嘅一个无业汉啊嘛，系嘛？咁唔可以咁计嘅，佢事后俾人哋平反，好似去到80年先平反噶嘛，所以咧佢系唔会有啲咩风光大状嘅，最多就 唔系风光大状。当时刘少奇嘅时候，佢嘅出生地啊，譬如佢各样嘢咧系做得好大，但系当刘少奇失败嘅时候咧，呢啲全部都等于 哦，咁啊，梗系啦，你。事后你事即系当时佢系倒咗台嘛，咁你话习近平系咪如我哋所讲有机会倒台咧？我又唔敢讲。咁老实讲啊，其实而家好危险嘅，因为咧你得罪咗咁多人，你如果一倒台咧，其实佢面临嗰个即系清算咧，我觉得都系腥风血雨，因为你系令到好多人家破人亡嘛，喺呢几年来系嘛，虽然有部分又系人哋社会认同，但系咧你。得罪咗嘅勢力實在太龐大嘛！你其實成個共產黨嘅勢力，你有八成你係得罪咗噶嘛？你係打爛咗人哋飯碗噶嘛？咁如果呢班人聯合起嚟對付你嘅話咧，之前有個令計劃，你而家可以話捉出嚟祭旗啦，但係咧你唔能夠防止第二個嘅。 系嘛？因为真系最信任嘅中央警卫团，即系以前八三四一部队，是真系百分百忠于你咧，系嘛？唔知嘅，如果系你话咧，上次嚟香港唔使转酒店啦， 系啊， 系嘛？可能系嘅，可能你信唔过香港嘅嗰、那个嗰、那个叫做保安系统啊，咁你要自己人咁样，咁真系唔知啦。因为我哋嘅解读咧，就当然唔能够话跟住人哋讲乜你系信乜嘅，系嘛？如果咁样就唔使听我哋节目啦，系咪先？咁我哋都有自己见解嘅，但系我就倾向于觉得习近平系有危险嘅，未必可以坐稳，坐得咁稳，因为你始终你面对嗰个系一个超过过百万亿，讲紧几百万亿嘅 利益 大利益集团。你一个人想吞晒啊！而家就等于，即系佢一上台，我已经当时讲啦，你系等于只有你一个习家可以贪污啫嘛？你系批发一个，等于全世界即系全中国要贪污都要向你攞批文啫嘛？你系卖批文咁解啫嘛？系你嘅官咪可以怕贪污咯，人哋嘅官就唔贪得咯，系咪？咁你要收归晒全中国嘅马房，系要时间嘅。未必可以你为所欲为噶嘛？而家咪你放国嗰、那个叫做咩啊？国民贵出去咬你咯、啊、你要反贪，全世界最贪系你啊！而家讲捻到海航嘅大股东就系习近平嘅私生子，话佢系私生子。另一个大股东咧就系、是、呢个黄岐山私生子，即系咧海航系一个私生子集团，系中国嘅皇帝家呢个宰相嘅私生子所控制 嘅。睇到嘅国民贵不如咬一包都系咬黄岐山。生嘅啫， 系啊， 但系而家 咬埋习近平， 开始咬习近平， 系啊， 一路去， 系啊， 开头佢都话习近平系好嘅，黄岐山唔好嘅啫，慢慢就而家连习近平都喐埋， 因为咧佢讲咗咁耐咧，潜移默化，啲人觉得咧开始建立咗一套信任啊 ，build up 咗一个 trust 喺度啊，对，令到人哋觉得咧，咁佢一路公开黄岐山，突然间佢初一路讲开黄岐山后边有一个佢得罪唔起嘛，喂，而家得罪得起啦咩？系咪？而家 咁有啲警棍咁样， 其实系有少少信号嘅，即系当然，我觉得佢好多嘢都系作嘅。问题你 够胆咁做嘛？ 你够胆讲到呢一方面咧，就唔能够唔警惕嘅。即系咧，当然佢而家其实我觉得佢系似翻今年二月份嘅城报啦，看江舌啦，吓讲嘅嘢大家好啱听。 我唔知啊，因为寻晚就嗱，即系寻晚嘅所有 WhatsApp 又停晒啦。 哦， 我系大陆停嘅 WhatsApp， WhatsApp 即系停晒，除非你系境外，即系一卡两个嗰种， 系 全部停晒。 哦， 咁你又要谂下，喂，点解突然间话封你就封你？即系其实将中国 可能有啲敏感消息， 可能知道啲消息。 呢个都系早两日嘅呢个 系。系啊，就系讲佢嗰个， 佢越讲越劲、啊， 越讲越多嘢咯。 最大问题佢系真系有啲证据。有啲有证据即系发俾你听，譬如好似嗰啲 疫苗报 告啊，各样嘢咁，系而家搏命噶啦，即系而家连讲到烧到习近平私生子，就已经系同你搏命啦。 系啊，所以我觉得 吴京套电影啊，天涯我觉得都捉到你翻嚟噶， 虽远必诛 啊，唔系佢只系虽远必诛都持有中国护照嘅啫，即系如果你持有外国护照咧，冇咁易诛嘅吓，去到美国你诛唔到噶吓，系咪先？咁啊，喂，今日加时咁上下啦， 好啊， 唔好加太耐啦，要早啲收工啦。咁啊，我哋咧下个礼拜再见啦吓， 好，拜拜， 拜拜。